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 我系莫尔， 我系杰特。 呢度系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今次我哋嘅主题系廖山明，即系啱啱过咗身嘅大师级人物啦。 系啦，不能免俗噶啦，依嘢即系大家都咁讲，咁我哋冇理由唔讲啊。 咁啊，我谂全世界任何地方，即系讲咗成个礼，我知道讲咗成个礼拜龙珠噶啦，但系。我哋都系要讲嘅，作为一个即系本格的呢个 ACG channel， 冇理由啲新闻、啲讲政治嘅都九唔搭八食评，佢其中一个 channel 系讲食评嘅，屌乸声都走系讲龙珠，冇理由我哋呢啲正正经经嘅就走，我哋唔讲啊嘛。 咁但我系好唔黑，系讲嘅就系，屌大家抽水有啲乜我唔抽啊？ 讲到抽水咧，就有啲人就讲：，诶，你班友仔个个喺度抽紧水，我即系唔好讲到好似你讲到好似你同个作者好熟咁样。 你唔系抽水，咪就系你咪一日大家屌走开，有水大家抽啫，何必分得咁细？屌你班仆街！ 我调翻转讲就系、是，喂，大佬你唔系好熟啫，我好熟啊嘛，最少由细睇到大，睇到而家仲睇紧啦吓，因为龙珠超同后边即将出嘅大魔。咁好可惜啦，咁啊廖山明又过身啦，咁即系虽然我哋新闻有提到，但系呢度全部都会讲啦。咁佢过身一样咧，就系一个急性脑下膜出血。咁啊呢个通常呢个死，如果作为一个死因嘅话咧，通常就系喊到头。咁虽然理论上呢、这个中风或者叫一般叫做中风或者叫脑内出血啦。都有機會造成一個喺頭蓋同呢個腦之間個位有啲血塊喺度，咁通常就要麼就係撞到頭啦，會造成個出血，最後嗰啲用咗啦，要麼就係爆血管。咁但係通常如果後者嘅話咧，通常我哋會直接俾佢中風嘅。咁所以高機率係冚親嘅。咁而且有雖然佢就唔算真係好老，六廿零歲啫嘛，六廿八我記得係。 好算後生嚟嘅，而家標準嚟講後生，甚至未到退休年齡添佢。 都有句啦，呢個日本平均年齡男性八十歲。 唔係我就係最咪講之後，我就係我最中意講嘅笑話就係、是、你同佢差唔多年紀嘅湯叔揸直升機跳火跳揸電單車跳山崖咁樣啦。 咁啊，但係你。都畢竟是老人家啦，咁樣可能係唔小心喊多一下，咁啊個結果就出血，咁啊結果就整到個腦，但係呢、這個又比較麻煩啊，就係、是、因為佢又唔係未必係當下就馬上出事啊，因為佢係有個血塊壓到個腦而出事啊，所以咧可能佢當下覺得哦純粹有啲唔係好舒服，你知老人家啦，咁你仲要冚咗冚， 唔係有啲嗱依件新聞出咗之後咧，好多人就攞佢同岩澤堅人咁樣嗰件事要比，因為岩澤堅人就係咩咧？喺屋企落樓梯碌咗樓梯撞咗個頭。同樣引去世嘅嚴澤也係，所以大家諗，但係一聽到阿廖山明呢個去世，大家諗起嚴澤堅文啦。佢仲後生添，四十幾歲，佢好似四十幾咋佢。 雖然就應該就原因就應該唔一樣嘅，咁就不過就咁樣佢都掉過身啦。咁啊，而佢手下應該係仲做緊呢個大魔嘅設定嘅。咁根據前個上個禮拜嘅展覽咧，應該佢初步嘅设定就已经出晒噶啦，咁调翻转讲，就算做唔齐，都会有人执噶啦。 但系龙珠超就好似话漫画龙珠超就长悠在啦，冇办法啦。 唔系你搵乜人问米啊，大佬？ 唔系，我以为佢本身啊，风头龙已经系收到一段一定程度个剧本，咁你冇咁快系嘛？因为你唔因为廖山明唔系你唔好话俾我知，廖山明同你个礼拜交剧本大纲啊。 我觉得咁可能亦都有系有机会系佢要执晒啲手尾之后先再继续重新去，因为可能你要仲要考虑埋后续点样搞。本来个大纲喺廖山明个脑度，你而家唔知去边度问噶啦嘛。如果佢冇留低的话，咁你咪要呢啲嘢对你都要搞啊嘛。所以佢暂时有咗，我觉得合理嘅咁样咯。咁啊，总之但系点都好啦，消息一出咁啊，全世局势就哀悼啊，成啊嗰啲嘢。而且嗱，真系唔系因为佢咁大件事，所以呢个先我即系讲佢其中一件，但系点解会咁大件事嘅原因，就系因为真正一个全世界嘅作品，你系好难再揾到第二套日本，甚至你唔一定要限定喺日本制添嘅作品，系全世界都系睇佢嘅。因为讲紧系咧，就算系你讲荷里活。系冇错，我哋会去到嗰个地方，系美国霸权文化乜乜七七，但系都未去到咁咩，亦都有唔少地方系唔buy佢嘅。咁由日本嘅话，咁啊 鬼佬喺十几年前啦，呢边咧净系识两套作品嘅啫，日本嘅作品净系识两套啊，一套叫《龙珠》，一套叫《死靓妹》。死靓妹都做唔到《龙珠》呢个入屋嘅程度广度，因为讲紧美国、欧洲、亚洲呢啲紧咗噶啦，你所谓嘅全球经济基本上一定包括呢三楷嘢嘅，三界一楷嘢啦，啊睇下系咪最尾日本计埋落去亚洲度。即系呢几楷嘢咧，基本上系梗咗一定有嘅。但系有啲地方所谓嘅全球咧，系唔包咗南美、非洲、中东，系唔包呢三楷嘢嘅。但系龙珠唔同，龙珠系讲紧中东都有龙珠 only 嘅同人展。我唔记得好耐好耐以前我哋讲过新闻，好似有提过喺中东要搞同人展系非常之困难嘅事，因为佢哋宗教上嘅问题咯，所以。综合性嘅叫做大少少嘅同人展都已经困难噶啦，你要搞到某一个作品嘅 only 咧，系非常非常之困难。但系中东系有龙珠 only 嘅，即系去到非洲、南美都系有好多人睇龙珠，尤其是南美咧，南美嗰种痴疯狂嘅程度咧，甚至可能比欧美去更加夸张嘅，欧美、非洲嗰啲咁啊。 年几前啊，龙珠超 个结局咯， 就大结局啊，咪喺南美嘅球场度成班成几万一齐睇咯，夸张到虽然睇嘅盗版 吓，贝尔沃斯嗰边啊嘛，今次咁应该仲大件事个龙珠超完啦吓，喺佢过咗身嗰时咧，亦都喺我好似系全国最大嘅球场，我唔系话地，但系应该系喺又喺个球场入边聚咗几万人，就系、是、为咗悼念佢，入边净系做悼念呢样嘢咋，佢哋甚至连电话咩都冇得睇噶啦，咁。佢哋系黐到噶，而且仲要讲紧，我觉得最黐紧其中一样嘢系乜嘢啦？即系龙珠系一个战斗漫画，即系咧，我哋有阵仲记得龙珠 set 嘅 open， 佢最后一句仍然望世界到处会大同，呢句嘢真系我哋自己车落去嘅啫嘛，唔捻关事噶嘛，唔系佢真系喺墨西哥嗰边，你知墨西哥嗰度几咁狗反噶啦，政府系冇用噶嘛，啲黑帮系黐身噶嘛，佢又话我哋为咗悼念鸟山明。我哋休战一星期，全世界包括美帝，包括墨西哥政府，美国政府系有干涉过嘅。墨西哥要读桥要太麻烦啦，都好啦，冇人做得到呢样嘢，龙珠做到。呢、这个世界再冇任何另一件物体，无论系组织，无论系人，无论系文化，无论系国家，冇一样嘢做得到呢样嘢，龙珠做得到。而家仲有啲应该系读桥话唞咗出嚟，话之后只要这个高举龙珠嘅旗帜。我哋就会停止暴力冲突，讲紧武装冲突啦，即系变成一支和平旗啦。你谂下，即系你咁嘅程度，你谂下，系咁样似紧，即系你睇南美呢边，虽然墨西哥应该算系中美啦，对龙珠嘅喜爱，咁亦都当然系欧洲呢边就我目测所见啦。基本上咧，日本 A C C 相关咧，有三分一到一半咧，都系嗰两档。霸咗啦，啲新翻嗰啲而家叫多咗啦，都好啦。龙珠同死靓妹，尤其是龙珠啦，系真系不灭噶。你去到边度，你只要喺 A C C 相关嘅地方咧，就会见到龙珠噶啦。啊，即系反而调翻转原产地日本或者我哋香港、台湾、中国都好啦，反而冇咁癫啊。因为可能系我哋，你可以话佢哋选择睇嘅嘢写嘅少啦，即系系好啲。所以点解系讲紧全世界？其实你某程度上都系相关者嚟。咁你悼念下又有咩问题呢？即系当然啦，咁啊佢又唔止呢套嘢啊，咁佢本人都好多要好多都传奇嘅，净系龙珠，我哋当年都有做过 podcast， 仲要做到好，仲要录到好捻长嘅添。咁啊，我唔知查唔查得翻出嚟，你自己查 啦。好耐啦，因为龙珠其实 超嗰阵时都未出， 唔系龙珠，我形容佢系咩？佢系一个教科书嗰种类型嘅少年冒险漫画。 作为漫画啦吓，首先就 系、是。系教科书就系点咧？一般人照住佢抄袭模仿咧，你画出嚟嘅嘢唔会差去边嘅。因为我成就咩？有啲人咧系天才型嚟嘅，你一抄佢咧就濑嘢啫，嚟富家啊、永野湖嗰啲。但系啲嘢咧，你抄佢咧系绝佢系好适合抄嘅。鸟山明就系啦。 鸟山明最值得唔可以叫抄啊，参考啊嘅嘢咧，其实系佢个分镜。是非常之教科书级的靓， 好适合抄，即系系啊，有人叫做咩抄咪抄咯，讲真， 你抄佢分镜真系学习嚟啦。 写文讲真，你写文章你真系抄人啲画，抄人啲文章睇多，跟住抄下抄下就自己风格。鸟山明嘅分镜，佢嘅桥段，佢大桥啊，即系嚟话啲冒险啊、爆 level 啲，好适合抄，好现成嘅。 只要你改啲少字眼啊，换少少嘢咧，就可以当真用噶啦。 作为骨架啦吓，但系我讲嘅分镜细部表现咧，佢都系好值得去学习嘅。即系甚至你抄佢个风格都唔系问题，毕竟分镜风格啫嘛。点讲得系乜嘢咧？系后边完全变咗做战斗漫画啦。咁战斗最紧要系咩咧？其实就系要观众睇得明佢嘅分镜。即系呢方面啦，唔系真系每一个漫画家，甚至哪怕好红嘅漫画家都好啦，都未必做得好好。虽然好多都系呢方面做得好，先有先红得起嘅。好多人唔系好觉嘅，其实即系举个例子，虽然我知道后面就另一回事啦，但系早期嘅巨人咧，个分镜系非常之差。即系另一个例子咧，就系虽然巨人后期就个改进步咗好多好多好多，呢个系后边嘅事。咁啊，另一个例子就我哋嗰啲讲飞嘅动画嘅长版，应该系嗰阵时都有缝过嘅，就系你根本他妈啲唔知佢啲人去咗边度，佢啲相对位置啊，原捻全乱嚟噶。但系你净系透过啲漫画格唔完整嘅一格同一格之间，但系你系可以喺脑入边想象到两个人系点样交互动作，或者点样打啦，即系你点样一除缝到去落嚟嗰个远啊嗰类嘢。咁呢个有啲亦都系龙珠另一样当年嘅创新啦，就系点样用跨式嘅表现去表现咗啲力量出嚟。当年系唔识噶，当年系冇人识，系龙珠之后啲人先识得点样去咁样，即系一去打落去，打到个地板嗰粒啊，打爆几座山啊，嗰啲嘢咧系龙珠开始嘅，后边先大家先抄佢嘅。呢啲都系佢喺技术上嘅创新嚟。呢啲系值得大家学习嘅一个漫画家。 点解手冢治虫佢系漫画之神，就系佢就隔出嗰套嘢系一度叫理论化，佢将一啲漫画嘅画法系一好理论化嚟演出嚟。廖三明都系噶，嗱，廖三明有一套作品应该唔系佢唔系作品，系纯粹叫人画佢讲嘅啫，叫廖三明啲漫画教室。佢呢套作品呢本书咧系画少年漫画，我觉得系叫做必睇嘅一本书嚟嘅。其中佢讲一个 动作类啦， 其中佢当一个夺桥故仔，就话我到而家仲记得嘅就系廖三明一句掟埋就话漫画就系画人，跟住嗰个即系故事主角就话咁咪即系唔画得机械，跟住廖三明唔系咁嘅意思，我画人唔系只要个主角一定要系人类啊， 系 character， 因为人性啊，即系廖三明佢想就系咧画漫画就画人性，冇人性漫画唔好睇嘅。 咁啊，我哋中国嘅传统入边都有一句可以对应到啊，《红楼梦》入边讲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系啦，就系咁样啫嘛， 一样意思嘅啫。 创作就系刻画人性啫嘛，喜怒哀乐啊，有人性嘅古仔，有人性嘅古仔就好睇。一冇当你古仔冇咗人性嘅话，就唔好睇噶啦。呢样嘢就廖三明，就所以点解廖三明佢最厉害就系佢唔系一个天才嚟嘅，但系佢好厉害嘅就系佢将一个成功嘅漫画应该要嘅嘢理论化，而变成咗就系。任何人只要你跟住佢嗰套，你都唔会画得太差嘅，好唔好？你嗱去唔去到好系一回事，但系唔会差， 所以咪话教科书咯。 而家基本上成个少年 Jump 系统嘅漫画家都系跟住佢嗰套嘅， 你多少都要学佢，而且你无论系你有心学定无意地俾佢耳濡目染都好啦。即系其实最简单就系佢套理论，最简单就系佢啲助手们咯。佢啲助手们嘅去到尤其是 set 啊，我哋叫 set 啦吓，龙珠后期就已经系有呢个倾向啦。越后杀人篇嗰阵时咧，就已经系有好严重嘅，就系佢基本上就系负责分镜画几个头，其他正方嘅全部。 我睇到有啲唔啱嘅分镜，佢就会帮你执几笔，系咁多啫，即系风太郎咁样就 系、是。因为就系后边佢龙珠喺杀人篇，我哋叫 set 嗰度啦，嗰一期咧，都依然仲系佢做分镜嘅，但系去到后期嗰阵时咧，就连分镜都系大郎个故事。大佬个故事去到边？点样搞？系咁，跟住剩翻就全部掟晒俾助手搞噶啦。就因为佢套理论系完备啊嘛，你学晒佢啲理论，学晒啲话，咁当然可以继续追追龙珠嗰部分咯。因为主要就唔系佢懒，而系佢画得冇瘾。 同埋就系、是、廖三明有一样唔同嘅，就系、是、有啲漫画家咧，佢系佢嘅画，佢画系真系同佢嘅创作好似附加咁样。你叫第二个画，佢画第二个人画咧，就已经系两样嘢噶啦。佢亦都唔接受第二个人画佢嘢。但系廖三明唔系，讲真，廖三明佢最介意嘅就系佢度嘅桥，佢度嘅桥嘅啫，大桥啊，同埋佢分镜嗰块呢样嘢，只要教识咗佢助手画，其实佢唔画系冇分别唔大嘅。 你好难分辨啊，应该 系啦。至于佢另一样学唔到嘅嘢咧，就冇讲啦，就系佢嘅设计 design 感。 即系你睇最简单就系你睇 DQ 咪知咯。佢 design 咁，你发现都系独自出家咋。 即系讲到 DKO 几得意啊！当年咧讲紧就系、是、当年 DKO 佢整一嚿要叫做日本人的 RPG 啦。当年系嗰阵时日本系冇所谓 JRPG 呢样嘢。 唔系啊，嗰阵时系全部 D&D 嘅年代啫嘛。 吓、啊，即系讲到 RPG 就系鬼佬引进噶啦。咁佢哋国家红二话要搞嗰阵时咧，就咁啊，中后期啦，咁啊要做宣传啊嘛。咁佢就睇中咗针。原因就是因为针就多佢目标下葬啦，亦都系容易动画化嗰类嗰样嘢啦。 咁就走去当时嘅针嘅编辑长啦，马斯特博士嗰度话：我想揾个人帮我设计游戏嘅啲怪物同主角啊，你可唔可以介绍个漫画家俾我知啊？跟住有马斯特博士喺个电话簿度搵，但系话系山啊，有个 job 你接唔接啊？ 嗰、那个年代咧，应该系龙珠出咗未啊？ 未 ，IQ 博士年代嘅。我所以甚至我学如果以廖山明形容马斯特博士，咁佢口吻就马斯特博士打电话嚟就话：喂，廖山有 job， 我接咗佢。等先，编辑长，我而家仲有一年在嘅，唔理你同我接咗佢。 因为佢当时要求就系、是、做宣传，佢系一 set 一 pad 咁样嚟嘅，佢搵个人去帮佢做设计啦。要针会做好似为期十个礼拜嘅，系咪十个礼拜？冇记得，总之一段时间嘅宣传啦。会画少少佢嘅画去做去做宣传啊嗰类嘢啦，即系成 pack 咁嘅宣传计划嚟啊！当年就已经识得咁搞联动啦，佢哋冇谂咩嘅。 结果由嗰时开始，DQ 就同集就成为咗集英社嘅御用宣传，两间嘢一兼有新嘢咧，你睇针一定有噶啦。 啊，呢、这个亦都系日本国，亦最少系日本啦。嘅日本以外就另计，日本国民级廖山明成为国民级漫画家。其中一樣完嘅，即係因為佢當然佢哋話佢 DQ 其他部分佢冇份啦，咁但係DQ 係後尾變咗日本嘅國民級遊戲啊，咁啊變成就係、是日本人認識了三名係三個階段 ，IQ 博士、龍珠、DQ， 所以點解佢會可以成為國民級係三重，即係點講啊？用麻雀術語就係三重逆滿，你一個逆滿就已經係黐撚線噶啦。廖山明成咗三个逆门啊，好少人提 DQ 呢篇片，毕竟就系离开咗日本咧，就冇乜人提 DQ 噶啦。 廖山明就系 DQ， 因为当呢个系嗰个读古仔就系、是、当年点解我接触 DQ 就系我落黄金见到饼带见到龙珠个，仲有咦好龙珠咧？嗰时喺香港时一成系龙珠啦 ，DQ 生嘅龙珠啦， 好似龙珠喎、哦，同全香港都系咁样睇。 跟住， 所以我明明唔记得咗到底龙珠嗰时出咗咩？因为我认知嘅绝大部分玩 DQ 嘅都系话，龙珠系咁样走去搞噶。 系啊，因为嗰时 DQ 尤其 DQ 三嗰个盒面咧，即系嗰个并排嗰个经典盒面咧，一睇见龙珠啊，跟住买咗去，死啦，全部日文字，但系变得好乞贵噶。结果从此成个 DQ fans 啦。 系啊，順帶提，因為 DQ 個定價係比一般遊戲貴啲嘅，當年都已經 當四DQ 四當年480元啊，諗下廿三年480元嗰怪錢貴得到你跳樓啊！雖然當年仲最貴嗰只最貴嘅任天堂遊戲，但唔係 DQ 而信仰夜望，信仰夜望係700元啊，黐撚線！我睇見就係 光榮嚟啊嘛，你話先 邊撚個人買700元任天堂去打啊？但係光榮嚟嘅，咁啊再真係黐下線貴到，不如唔講啦。 所以咧就變成咧就係喺國民心目中咧 ，JRPG 最少其中一塊就係廖山明個樣，就係阿掘仔容易佢哋個 DQ 團體。咁啊，後屘佢廖山明佢當然唔止淨係為 DQ 做呢個角色遊戲角色設計，雖然就係咪直接都得咧就另一回事。咁啊 ，Xbox 當初要打入日本市場，雖然嗰時 Xbox 嗰時輸唔可以叫輸到撲街，係叫從來冇存在咗。360想嘗試打入日本市場，咁佢其中一樣做嘅就係揾大量嘅日本嘅公司去幫佢出佢自己上面獨佔遊戲。咁啊，當然我知道大家都知道，而家事後大家都知道，真正令 Xbox 360喺日本就仲叫有少少市場嗰隻 game 叫做 Idol Master， 不過唔計，不過呢個唔係講佢。咁佢當但係當初嗰陣時咧，日本微軟嘅王牌咧，其實係藍龍。當然點解我哋而家要提，當然係因為廖山明設計嘅。當初佢就想復刻翻 DQ 嗰嚿嘢，成天幾乎成天人扯曬過嚟咁滯。 但係唔得㗎 DQ， 因為講就 DQ 佢。佢个王牌三角就系掘井、孙山光、孙山同埋廖山明三个嘛，而家三个走咗两个， 甚至连帮 DQ 画小说插画嘅朱古力都走埋啦。啊，真系嘛？几唏嘘啊！ 咁啊，其实即 game 本身咧作品唔系差噶，但系差咗两样嘢。第一，你系呢套一个喺日本非常唔流行嘅主机平台。呢、这个已经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系佢差两岁，佢唔可以咁样，佢只能咁样做啊嘛。第二就系、是、就算系哪怕有鸟山明嘅叫助力都好啦，大家都好难跨越咗去买一部主机去为你一只 game 去买。虽然都唔少人啊，即系呢个蓝龙系仅次于 Idol Master 嘅大出机率嘅游戏嚟嘅，即系跟机只 game 啊 ，Idol Master 最多嘅，其次就系蓝龙 Xbox 360喺日本嗰个咁，但系呢、这个呢、这个就系嗰根。系佢喺设计上面，因为咧佢个画系好容易模仿嘅，你要模仿佢个画，模仿佢个风格都唔难嘅。即系你即系任何一个人，哪怕系我当年我嗰时我读小学，我大佬读紧中初中嗰阵时就已经识模仿呢个鸟山明啲画噶啦，真系好容易嘅啫。其实 鸟山明啲画系好容易模仿嘅。 即系当然可能呢个都系一个都系其中一个流行嘅原因嚟噶。咁啊，但系佢嘅设计感咧，就真系冇人。而且佢系一种浑然天成嘅设计，佢真系唔系 有啲 欧 美 风 嘅厚重风格，但系又保留日本嘅可爱嘅特色嘅。 嗰种好粗嘅线条，我都唔知嗰种好光阳嘅，因为佢自己讲过佢唔擅长画女嘅，即系你见龙珠都好少女嘅，或者 佢嗱佢唔擅长画女，亦都唔擅长画爱情桥，甚至佢冇爱情桥嘅，即系最经典就系当年阿 IQ 博士阿廖千平点样求婚咩就系佢行阿陆子老师去咗厕所，咁阿千平攞住啲嘢饮俾陆子老师，跟住经过厕所然后就自己照嗰就陆子老师啊，你嫁俾我啦。跟住陆子喺厕所入面话好啊，跟住就结咗婚啦。跟住成班跟住成啲陆子就吓唔系啊嘛，你咁头皮点解计咗啊？呢个剧情 嗱呢样又睇你嘅，点睇？因为咧 搞笑冇所谓嘅，但系 因为呢件事本身系好配合IQ 博士佢自己本身嗰种 style， 亦都好配合呢个鸟山明本身嘅 style。佢即系佢对女性呢样嘢系非常之唔擅长嘅，即系有两样嘢可以睇得出嚟。第一，当年 IQ 博士连载前嗰啲叫做会议啊，嗰类即系求其倾下嗰阵啦，就已经嗰阵时已经，佢原本系想系由 IQ 博士做主角，呢、这个小云咧系配角嚟嘅。但系你而家系虽然你个我哋叫啊，就个作品名系IQ 博士做名啦，即系但系实际上主角系啊 小云啊嘛， 小云啊嘛，大家你睇封面边个最粒大最大粒嘅，你见到啊呢、这个决定系阿巴斯特博士要求嘅，因为佢系非常之听话嘅漫画家嚟啊嘛， 系啊， 佢呢个要求之下，佢先勉强咁样做。 基本上鸟山阿马斯特博士讲乜佢照做嘅，佢系个学，佢系超级乖，佢集英社面最乖嘅漫画家之一嚟嘅。 啊，另一个最乖嘅点就系讲紧当时龙珠出的时候，咁佢就画到咁上下，其实嗰阵时系人气开始跌啊，调翻转，唔而家好难想象啦。咁嗰阵时个马斯特博士就咁啊打咯。因为针嚟啊嘛，针最中意系咁样噶啦，有唔掂啊打咯。其实另一套用呢条公式，而且仲要成功咗嘅，叫家庭教师，大家仲记唔记得个 Reborn 啊？都系咁样噶，佢都系打唔掂啊。原本你去做咩啊？唔紧要，打。咁佢开始呢个天下第一武道协会，然后人气就急升，嘣嘣声咁升上去。呢条桥都唔系鸟山明谂出嚟噶，唔系佢中意噶，所以点解后期佢会越来越冇瘾？就系、是、我唔系想画呢啲嘢，我想画冒险啊，成嗰啲嘢噶嘛。 冒险搞笑，但系咧，呢、这个系都嗱，鸟山明有两样唔擅长，一佢嗱呢样就佢一直都唔擅长嘅，就话爱就爱情啦，即系佢经典就甚至好多吐槽龙珠就话一个龙珠嘅花式辩论就系、是、究竟悟空知唔知咩叫做爱咧？跟住呢个古仔亦都吐槽就系、是、悟空啊。你知唔知男人同女人点生孩子噶？跟住唔好话，我都唔好清楚。跟住无限同埋威士，生为本能啩？ 即系你讲呢样嘅话，仲要讲呢、这个悟空仲有好捻多啲，基本上系黐咗点啩？母黐形象，侧面描写佢母黐形象。虽然呢啲嘢系后期龙珠超先比较多，之前系比较少见嘅，因为龙珠超佢个做干涉比较多翻少少喺个动画上边。我提顺带一提啦，呢、这个剧场版直到呢个复活的菲利之前咧， 劇場版嘅故事係完全廖新明係完全冇份嘅，佢係冇 say 嘅，佢係直情係冇 say 嘅。唔理嘅，廖新明其實佢所以叫做咩？由佢係嗱，佢同之佢同我學前一排講嗰即係搞到要自殺嗰漫畫家係原相反就係咩？我賣咗版權俾你，夠錢我照收，我就唔理你噶啦。 有兩種講法嘅，不過結論都係一樣嘅啫。一種講法就係佢根本唔想嚟劇場版嘅啫。另一種就係佢想嚟，但係集英社唔俾佢嚟。畢竟係一個牽涉錢比較多嘅嘢啊，集英社唔想唔俾佢嚟，因為佢知道大家都知道一俾佢嚟咧，就會跌銷量噶啦。即係最明顯嘅就係阿悟空掟下槍之後，悟飯篇嗰陣時，佢悟飯變咗大個啦，睇下佢嘅悟飯大學篇啊。 因为佢成，因为咧，阿廖三明一直中意画嗰啲叫做冒险日常搞笑冒险，但系搞笑佢其实以后就已经完全，我直情形容佢咩？佢脱离咗，佢脱勾咗啊，同脱离咗时代噶啦。佢搞笑啲，而家啲人系唔识笑嘅。咁 系啲老人家先识笑啊嘛。 勾晒低咯，简单就系我成佢一个勾佢嘅搞笑勾低，因为搞笑咧系好 in 嘅。你稍微脱咗节嘅话咧，啲观众就唔识笑噶啦。而佢就完全系唔止脱少少，系完全脱节。 虽然好遗憾地讲啦，同呢个租我系中意租做第四部一样，其实我系中意大河边嘅，但系大家唔多中意啦吓。咁呢好冇办法啦，即系佢嗰种我觉得佢种搞笑法系好独特，佢有佢自己嘅 style， 但系大众唔 buy 啦，尤其是一般漫画迷可能仲会有啲中意嘅。大众其实唔多 buy 嘅，咁所以佢就系咪俾人唔俾人去唔俾阿廖三明去做剧场版咧？我听咗呢两种讲法，我觉得两种都有机会嘅，不过后者可能性比较大，即系佢冇理由无啦啦唔完全唔想去参入嗰个故事。咁去到非你复活的非你，即系复活的 F 应该系复活的 F 之后，先系有佢有份去写翻故事，包括龙珠超。都是佢有份去讲返嘅故事，就开始越来越多人吐槽啦，就係、是、啊，悟空你到底点样啊，渣男代表，呢、这个动漫界渣男代表。 我 但佢个渣男又唔系嗰种好风流嗰种渣男喎、 啊。纯粹唔系佢嘅系喺动漫界最有名嘅做咩啊？软饭代表。 哦，咁 虽然嗱，要帮悟空澄清啊，佢系又攞钱翻屋企噶，因为佢打武林大会啊，其他嘢咧，基本上佢嗰嚿钱系全部俾晒老婆噶。 啊！净系嗰嚿钱都够佢哋衣食无忧啦。 同埋就系谂下，佢外父皆牛魔王，牛魔王大紧把钱。其实咧，阿悟空系绝对系有条件，系乜嘢都唔做，专心练武嘅。事实上，佢同埋咧，基本上啊，有一样嘢就系、是、大家其实有睇动画知嘅就系、是、阿芝持要佢落田耕田咧，悟空系乖乖地落田耕田，系有做嘢噶。虽然佢唔系好想做，但系你要佢做，佢唔会同佢蛇咗去。 啊！即系佢嗰种渣就唔系，即系唔系我哋一般叫嘅渣，系讲紧佢个脑入边咧，真系净系得战斗嘅咋。 佢系完全一个叫做战斗特化型。对于同战斗冇关，佢个脑佢亦都唔系佢能够解决到个问题嘅嘢嘅话，即系例如话咩，例如话次元武斗大会嗰啲。既然我个脑解决唔到，亦都唔知点解决，算啦，我就唔谂啦。佢会跳，佢好顺理成章地跳咗啲佢解决唔到，亦都唔系佢系应该思考到嘢，跳咗唔谂噶。 最麻烦的地方或者是最为人诟病的地方就是一旦如果他对这个同这个战斗有关的东西 他很聪明。 他就真的只是想着打他不会想其他界外的东西，包括我们的地球，包括我们的宇宙。即是他是好几次是不是以这个地球和平，虽然他每一次都最终拯救地球、宇宙、世界、资源，乜都好啦，他乜鸠都够晒嘅。问题就是他中间是好几次有啲动作呢，如果你为咗去拯救地球、宇宙，身份呢啲系唔应该做嘅嘢。即是比如他当初佢俾仙斗打到冇晒气嘅思路，当初思路游戏嗰度啊，嗰阵时整个舞台出嚟打啊嘛，中间系俾仙斗俾佢补风体力噶。正常嚟讲，你车轮战梗系轮到佢脚都冇力，然后就打赢佢，咁啊拯救地球啊嘛。但佢唔系，即系呢啲都系即系侧面反映咗佢，即系为咗打咧，系乜嘢都唔理嘅。 佢系一个即系完全架斗白痴。同埋咧，好多呢样嘢都系当时《龙珠超》龙珠超》嗰时出嘅时候，好多人批评就系话悟空呢，悟空咧冇咗正义感。首先就系悟空本身嘅正义感唔系好重嘅咋，佢唔系嗰啲咩路劫，佢唔系嗰啲叫做咩一有个坏人就去打嗰个人，就纯粹咩咁你啲打坏人打到上门咯，咁我打你噶啦，但系你唔打上门，哦关我咩事啫？ 佢通常都系被动嘅， 即系佢同佢冇关系嘅，佢系一个几被动，就系叫做咩？咁佢从来唔觉得自己系一个叫咩拯救世界英雄，甚至唔觉得自己即系唔好期望佢有咩叫做咩？力量越大责任越大，对唔好嚟讲就系、是、我有力量同我有责任两件事嚟嘅，我唔从来我唔好唔觉得，因为我有拯救世界力量，我就一定要拯救世界。总之就系、是、你唔好影响到我同我屋企人。咁我就算咯。 咁、当然啦，佢都未去到啲混沌中立嗰个程度嘅，即系佢始终都系正义嗰边嘅人嚟嘅。 但系佢唔会系去到就咩主动去執行正义嗰种人咯。你唔好期你对佢阿悟空你对悟空嘅责任感就太大期待啦。 即系佢系远超于所谓嘅不解温柔嘅程度嚟嘅，即系特别系即系我觉得佢漫画连载其中一个因为。动画拎啊，就系讲佢唔捻记得佢个孙女叫咩？我因为佢外孙女叫咩名？即系点讲啊？即系我觉得唔记得生日已经好过分噶啦。作为一个父母，即系你连人个名都唔鬼记得咗，即系非常之黐筋啊！即系跟住就当然佢亦都系，佢都知道呢个系好黐筋嘅，所以佢都安排咗其他角色，就系屌鸠佢。哇！屌阿星，你连你个孙女叫咩都唔记得咗？即系好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嘅，但系亦都可以理解成为侧面去描写阿悟空系几咁冇黐啊，因为其实系阿佢系小朋友系想描写呢样嘢，所以佢用一啲比较夸张嘅手法。 但系佢都有样就系悟空啦，有样悟空就其实同呢类佢系呢类角色有啲唔同，因为呢类模式咧日本好中意创造就叫做咩走火魔，就系不断追求，即系简单嘅你发梦用次郎嗰种就系不断追求更强嘅对手，更强嘅对手，结果就咩越搞越大咯。悟空有追求强敌嘅倾向。但佢未去到就咩弱敌就唔啱，即系佢会有时佢同阿无限打啊，或者同阿天津饭打，对佢讲打斗就咩？我同街边嘅阿叔捉，街边阿叔喺维园捉棋又得，我去到龙王战同名人捉棋又得，对佢讲乐趣，呢个系一个乐趣，不存在强手对手嘅人，最容易就系你只全力以赴佢就开心。 你理解成一种运动会比较容易理解咯， 运动咯，佢几 sport 向嘅就系用足球就咩？你花城街踢食市场同啲四五十岁嘅大土腩大叔踢又开心，跟住你睇世界杯同最高级嘅又开心，最紧就系开心，唔好系好强好开心嘅一种，即系叫化学享受格斗战斗嘅一个人嚟嘅。 另一样佢战斗战得都好似运动嘅，另一样就系啱啱都有提到少少公平。佢系好注重同对方嘅公平，大家都系站喺同一样嘅起跑线。当然调翻转咧，佢就唔会理嘅。即系佢自己处于劣势，佢就冇办法理啦。但系如果系可行嘅状况之下，即系譬如啱啱讲俾仙斗就其中一种啦。即系佢想公平去对赛，佢好几次都咁样噶。佢喺佢有优势嘅状况之下，都宁愿大家由同步咁样起步去战斗嘅。 所以好多人系睇唔惯就系佢同悟空嘅性格同少年漫画主角系几唔同下嘅。即系好多地方你觉得佢系几怪人，所以叫怪真系怪人嚟嘅，冇黐怪人，其实即系。完全无法理解，但系佢好过单纯就系佢一个武术笨蛋 啊！即系咁当然亦都引起无限多嘅吐槽啊！尤其是你面对呢个地球毁灭嘅大前提之下，你都咁样教 佢个脑冇心，你太高估悟空个脑啊！佢个脑系完全系叫做战斗特化型嘅，一战斗一唔同战斗冇关嘅嘢，佢个脑谂佢脑唔识转嘅。 因为某程度嚟讲，都算系累死佢嘅。因为斯洛片顶个第一次死亡啦，冇得复活嗰次嘅死亡啦，即系斯洛片嗰度就系讲紧，如果佢当初唔系咁样俾先到对方，你就咁咋咋搞掂佢啦，系佢系唔会输，第一唔会输，第二就系、是、都系继承咗佢少少继承咗佢性格，不过就阿悟饭嗰一种就系年少轻狂，可唔可以叫年系咪年少就唔肯定，肯定系轻蔑，系年少轻狂。结果最终大家都记得斯洛片嗰个结局噶啦。结果佢最终系揽埋阿界王一齐揽炒，即系阿界王都好无奈噶，大佬。喂，我大佬堂堂一个界王，大佬系讲紧界王系讲紧系我哋地球宇宙银河一个界入边有好多个银河，系讲一个级数高咁捻多。 所以后嚟又更加后，即系后嚟越嚟越多啦。依个唔好讲，唔好吐槽啦。 后边就越炒越揽炒越多啦，呢就另一回事啦。咁啊，唔止呢啲，咁你越炒越多，因为佢后边为咗一啲咁去啊嘛，即系等于当年呢、這个 学龙珠剧应该廖三明好容易就咗学啲人学坏手势就系咩？等级无上限，战斗力不断膨胀，最初系数值啦，后嚟发现数值膨胀冇得膨胀，直情唔讲数值啊，就系问题就系、是、 战斗力依然是 越无限制膨胀，越来越伤，跟不断爆气，不断爆气，这两样东西是无数漫画的照抄，当然也抄得好，也抄得差啦。 好方便咯，但系唔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抄法啦。咁佢仲因为我觉得有部分系因为当年都系咁，因为咁啊，你当年佢杀人篇之后，即系虽然杀人篇同呢个非利篇咧系连埋一齐嘅，当初系原本系谂住非利篇就完鸠咗噶嘛，咁啊结果又就应写唔制，咁啊又做出丝路篇咯，丝路篇完咗又想完又唔得。咁啊，結果要出呢、這個，明應該嗰時出人造人篇，跟住再拆個思路落去，應該係咁嘅。但係結果就變咗叫咗我哋叫做思路篇咯。跟住魔人布袋篇，本來中間都係唔係最終設計魔人布袋篇做最終 boss 嘅，但係中途又再整翻個終極 boss 出嚟，都會係咁嘅情況嘅。咁佢係點講？無限唯一咁樣而無限膨脹啊！嗰啲嘢，呢個就冇辦法嘅。咁啊，呢樣另一樣就係個殺人嘅模式，即係叫做而家之前一開始有超西，順帶講個超西睇一睇啊！而家應該係我哋呢一代人先會叫佢超西啊，定係後生啲都叫超西啊？ 真係唔記得咗。 如果你係後生啲啊，你其實你知唔知點解叫超西啊？因為佢哋叫撒亞人啊嘛，呢個蔬菜人嘅日西爾人啦。咁點解就是、因為當初盜版年代香港嘅翻譯叫西爾人定西切爾人？我有冇有個切字？好似有字幕，應該係冇啊。叫西爾人，咁所以叫做超級西爾人，咁所以簡稱就叫超西。所以点解我哋超级撒亚人简称要叫超西就是、因为咁样啦。咁个超西，跟住后边就系超级撒亚人中嘅超级撒亚人，超越超级撒亚人。 嗱，一般再好简单就系解顺便快速讲下啦。首先撒亚人第一个超西，即系当年俾阿飞打爆咗悟空变身。跟住第二阶段就唔系谷大肌肉啊，谷大肌肉嗰个唔算数噶。跟住咧就长，应该嚟讲咧，所以第二阶段其实大家就只系就咧。变长发， 你嗰个第三啦，嗰个超三噶啦， 第三，跟住第二就系吴凡嗰个超爆炸头尖头，然后咧就系啡杀亚人，杀亚人嗰个中式嘅杀亚人神，叫杀亚人 god 啊， 神， 超佢官方直名叫杀亚人 god， 因为喺电影版就五个杀亚人嘅能力，官宣俾一个人， 蓝先定 啊，蓝啡色先嘅，然后就变咗蓝色，就叫 blue。超杀人 god 杀亚人嘅阿悟空假称就叫杀人 boo， 因为佢话太长读唔到，咬亲条脷。跟住后嚟咧就变成自作极意，跟住好似而家仲有一个版，跟住咧亚种版本咧就系阿比达嘅，即系而家漫画版龙珠超嗰个叫做破坏神模式，系比达嘅。 佢为咗去做个突破啦，理论上啊，每一次嘅呢啲咁嘅模式突破啦，佢嘅能力系直接翻 十倍八倍嘅咁嘅。 主要是翻盘咯，即系通常就系前一个模式咧，系开始输到冚家拎啦，咁就要揾新模式啦。 一新模式即刻暴打对手，即系好典型就系无面超人，每次一套新武装咧，就跟住咧就紧就有几集咧，就一出嚟咧就打到对方怪人全部散晒嘅。 啊，即系仲要即系我觉得前边嗰阵时系俾人打到七脚一皮啊，包括咁钝，仲包括呢个唔关杀人阶段事嘅合体，当年嗰个合体啊。啊，都系为咗咁样嘅格古洛定唔系嗰个格点叫啊？嗰个合体都有个名，我突然间唔记得个名。 格古达 格古达格古达香港亦格古达嘅。佢系爆咗好多啲咁嘅嘢，你都可以话佢，你话佢有创意又得，佢谂到咁多嘢，你话佢冇创意都下下都系咁样爆。 但系问题就系呢招好学啊，唔系点解我形容佢就咩？佢一个反 应就胡人抄得几开心， 抄 得火， 因为有抄嘅有啲嘢你抄唔到啫，好简单就系。附间嗰啲咁嘅死人念嘅嘢，一抄咧系好明显地就系，屌摆明抄噶啦，但系 抄念嘅系几乎十之八九都系炒镬嘅。 系啦，但系爆气咁啊！你睇下你 抄超细好容易啊！ 咪睇最简单就系香港啊！你睇下肥良抄得几开心，成个海虎照得啊都咁样啦。不过肥良有啲嘢，起码佢仲有极限，龙珠就系佢龙珠系连极限都冇嘅。 咁龙珠重点问题点啊？应该系呢方面嘅问题点系佢耐啊嘛，连载啦几十年啦，前前后后加埋几廿年，咁你梗系要越来多嘢，肯定会变成咁样嘅。有咁啊，即系所以即系你见我哋倾到咯，即系讲紧呢套嘢本身真系最少系我自己啦，我唔代表其他人啦，系只系童年及往后。往后日子，你喺而家龙珠超最中意睇龙珠超嘅就系咩啊？中老一大扎中老三四 三四十岁嘅中老，最中意就 系 兄弟 狗嘛。 啊，即系亦都系睇得睇得，所以咪系我即系捉，既然系捉埋嗰度人心，我哋怀旧佢，或者系就算系新人据说啦，据说呢个真系日本嘅年轻人咧，其实已经唔太，即系佢可能会知道龙珠呢套作品存在，但系睇咗嘅人咧，个比例系急速地下跌嘅。即系日本本地咧， 因为动画，因为讲紧就系动画好重要因素。你冇动画嘅话，你好难。而家啲乜都靠动画，咁龙珠超多动画就叫炒翻起新一代龙珠迷咯。有一段时间系龙珠系跌得跌即系叫做啲 fans 跌得好紧要噶， 退咗休咯，有啲退休嘅感觉。 系龙珠超同龙珠超咧，系令到有一批新一代嘅，即系讲紧就系 slam 灯啊，系 slam 灯剧场版啊。是令到有新一代的Slam Dunk fans 的，很多都是因为这套剧场版特登整套 Slam Dunk 捧回家看的。 哦，咁作为一个篮呢、这个运动唔系篮球啊，运动漫画天花板，呢个 Slam Dunk 就唔你只要肯睇呢一样系问题，但龙珠就呢方面可能会比较舒适啲，即系你用嘅嘢啦。但佢另一个舒适嘅地方就系佢真系生得太早啦，所以咧而家健力士世界大全嘅纪录咧系 One Piece 唔系龙珠，不过我要为佢唔可以叫申冤嘅平反少少咧，就系唔系因为龙珠不及 One Piece， 而系因为龙珠实在太早发迹啦，所以世界上系好多人系睇老翻嘅，当年 同埋仲一样所以我成日所以佢当呢单新闻当阿姚失明老师即系过身嗰单新闻第一个反应就系、是、集英社你应该喺你个社口门系一个超巨三米高嘅廖失明铜像啦，大佬冇佢。你集英社会咁样串，咁样呼风唤雨，基本上而家集英社能够咁风生水起，哇！喺日本红到爆炸，所有漫画家你喺集英社出嚟嘅，全部都镀金嘅，都系靠廖三明嘅咋。 同香港都有关系啊，因为冇龙珠就冇 exam， 大家仲知咩？仲记得咩？边位 exam 个？冇 exam 就香港嘅本地日式漫画界系就冇噶啦，直情系冇噶啦，即系你唔好以为后边有人接冇啊！当年就是 exam 去扶起一扎香港本土漫画，就算哪怕后尾呢个正文社接咗个嘢都好啦，都系其实我记得正文社个叫做 CEO 啊，新兴拉丁嘅位啦，当年都系exam 嘅人嚟嘅。佢系香港漫画界、日本漫画界基本上系靠嘅，唔通你靠做王朝嗰啲懒人咩？佢哋几咁睇唔起日本漫画，大家知噶啦。所以香港嘅日本漫画啦，都间接系受益于龙珠嘅。 好系应该咁，成个八九十年代真系龙珠令到成个日本漫画喺海外搵龙珠嘅价值，唔系应该廖三明价值，唔系在于佢好似手中自雄咁。创立咗一个日系漫画嘅标准，而系佢创立咗日系漫画嘅金元啊！即系讲就系钱系最大贡献， 捞到风生水起嘅来源咯。 靠佢搵，都唔知几多人靠靠廖三明，即系叫做发个猪肉饼 吓，即系咁啊！咁啊，仲咁当然啦，呢个现实就呢啲就讲钱啊，即系的确有啲比较铜臭味嘅，但系呢啲都系但呢啲都好现实嘅嘢啦，我哋都要提啦，咁样咁啊，讲啲都系咁啊嗱，然后喺佢而家咁嘅过身，大家都要讲情怀、讲性啦，咁亦都有唔少人趁机就赚翻笔嘅， 正常啦。 当然，咁先讲呢个新闻，应该就唔系趁机嘅，应该根据佢个规模咧，应该神早已经倾紧噶啦，即系咁啱系呢个时间点公布，即系亦都可能系趁机啦，呢个时候去公布一个陈果已经倾好咗或者倾紧嘅项目。就是呢个廖山明，唔系廖山明，龙珠嘅主题乐园， 因为 DQ 主题乐园有咗啦。 而且倾而且个位置仲要唔系喺日本嗱，你讲迪士尼嗰啲嘢就喺度，全世界四围都系啦。但系日本原发嘅作品，其实好少开主题乐园开到外国去嘅，通常都系日本嘅，大细都好啦。无论你系嗰啲咩吉卜力啊嗰啲，自己都系自己搞嘅啫。你话咩Pokemon 主题嗰个边个系边个影城啊？我突然间唔记得咗 Mario 嗰个环球影城定咩？我唔记得咗是但啦。嗰啲都系自己嘅地方啊，都系日本本土嘅。出咗去之后咧，佢就唔搞，哪怕系有呢个能力都好啦，哪怕咧有呢个人气、有呢个财力、有呢个咩都，佢唔出去嘅呢个日本嘅嘢。咁但系啱啱就喺佢过身咗之后冇几耐， 就出咗个消息，就系沙特嗰边就会搞呢个目前系全球唯一嘅呢个龙珠嘅主题乐园。咁系咪one and only one 咧？唔知道，即系佢系咪签独家合约咧？我唔知道。咁最少系目，就算哪怕系企划阶段，都只有佢啊！目前都系咁你知啲油王咧，钱多就冇定揈啦。咁系要投资各样各种各样嘅嘢。你知沙特，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好多 ACG 嘅嘢咧，都系佢都系会中意插一脚落去嘅。只要系有个地方系缺钱。但系唔缺人的时候咧，咁佢就会参咗佢落去啦。 我成日都话啦，我哋无聊嘈交就喺 X 里面啦，喺 Fast 里面好搵人嘈交。Elon Musk 无聊嗰时候就搵间公司告下，点样同一个大佬有一个即系有钱，我钱我贫困控制咗我嘅想象，有钱啲人好捻有钱人嘅嗰啲想法同我哋唔捻同。 啊，即系咧，佢。呢、这个企划暂时系得个企划啦，弹出嚟佢宣称会有面积占334平方公里，用个单位系平方公里。呢个系一个咩概念咧？好简单嘅啫，香港嘅面积系1100平方公里，三分之一个香港咁大。你谂下几捻咁大，迪士尼嗰啲真系算什么？即系好捻恐怖。咁啊，当然啦，咁啊你佢到而家又画咗好多饼出嚟啦，有啲咩场景啊，啲咩工啊嗰啲样，咁就即系但系有人话系咪抽鸠佢水？我觉得选择呢个时间点系抽阿廖三明水嘅，但系就唔系，我相信唔系因为佢过身所以先决定搞呢啲嘢嘅。呢啲咁大型嘅企划咧，通常就应承早要倾一段好长嘅时间先。 咁呢个时候最适合倾啲，呢个时候最适合摆出嚟噶啦。 啊，所以呢个时间佢先，我可能应该系睇到呢个时间点适合去公布，所以就提早咗公布咗出嚟嘅啫。应该系咁多噶啦。咁啊，至于去唔去到咧，我就应该唔会去沙特阿拉伯噶啦。即系呢个，除非你去欧洲转机啦。如果我真的想不到你有什么理由无啦走出去那边，但是我相信全世界各个地方都会有人不这个去愿意去这个跨海去朝圣的。 那就 OK 啦，那这件事就我不会失礼拉伯的。先不要说有没有钱的问题。 我不去的原因就不不便公开，总之不是一个不便公开的原因。 不便公开我都不会去，就是一想到就是哇大佬。嗰度啲嘢几捻贵又几捻贵，嗰啲嘢几捻闷又几捻闷。对于我啲一行到我一行就俾你手我部手机，我就绝对会俾人拉咗嘅人嚟讲，绝对冇啊！我呢啲会啲违反善良风俗嘅人嚟讲， 你好多 BL 片咩？ 唔系 BL 片嘅，有啲嘢唔系 啊。OK， 冇扯咁远啦。 好啦，冇讲冇扯咁远啦。好啦，咁 啊。我知道其实无论是廖三明定是龙珠，其实仲有好多好多嘢讲，但我哋已经接近讲咗成个钟头啦，所以就 无谓啦。好，咁今集悼念纪念特辑就到此为止啦，下集再见，拜拜。 拜。